嘅 another half 都係咁做㗎啦，係咪？ 黃楊達到曾俊華都一樣。 唔係囉，黃楊達成日拖住阿陳秀慧㗎。係。 係囉。 係咪？你又唔係好似我嗰種 case 喎，因為我哋大家係社運㗎嘛，咁梗係唔需要 搞到咁恩愛咁前面啦，大佬。肉麻到有趣咩？係咪？但係你最重要嘅關頭嘅時候會出嚟挺你咪得囉。 嗯。 但係好怪囉，你唔覺得？ 嗯。 兩個公開場合你都唔嚟，又話咩唔剃鬚嗰啲，喂，搵個化妝小姐同佢搞搞佢啦，係咪？同佢執執佢頭髮啦，著件 smart casual 嘅衫出嚟，噏兩句，用乜意啫？頭先你都噏到咯，準備個 speech。 同埋按道理呢啲場合，即係做老公嘅，俾個老婆即係攞把刀架住都要走出嚟。 咪係咯，喂，跟住你情人節寫本肉麻，唔係叫肉麻當有趣添啊！直情係完全唔匹配嘅情書。 啊，仲話一國兩制要講。 喂，越吹越大嗰啲咁嘅嘢，關一國兩制咩事啫？你同你老婆大佬，屌你愛上咗鄧小平咩，大哥？屌愛上咗鄧小平個女咩？個孫女咩？係咪？喂，所以我覺得佢係好好古怪。但係呢一單，我點解覺得佢係似係自製出嚟嘅？第一，佢係自爆。 嗯。 就算你自爆都好，呢單亦都唔會係醜聞嚟嘅，只有對林鄭係加分嘅啫。如果佢有老公有外遇嘅话， 嗯， 非常好。点解我攞呢个例子呢？唔好话女人，即系你嗰个老公走咗出去，即系包二奶或者系搵女朋友。调翻转头，即使系男人都好，你记唔记得陶谨申嗰个 case？ 嗯， 陶谨申个老婆咪话中意咗第二个喺个揸村巴嗰个司机哥哥嘅咁样。其实对陶谨申嚟讲咧，系得分多于失分。 嗯， 只有人覺得陶謹申係因為做嘢太忙，冇時間照顧家庭，對另一半咧係唔夠關心咁樣，所以人哋咧離佢而去。同樣道理，如果呢一段所謂嘅醜聞有紅顏知己嘅醜聞咧，發生喺林鄭身上咧，只有令佢民望大升嘅啫，我估計。嗱，我唔知跟住落嚟係咪越爆越多啦。因為佢自己主動同《經濟日報》講，呢個應該都奇怪，《經濟日報》肯定係你嘅馬仔嚟嘅啦。跟住蘋果就駁佢啫嘛，即係門口匯警局門口，即係等佢啫嘛。但係如果你話從成個公關嘅客觀效果嚟講，呢、這個一定係對林鄭係有數嘅。而佢老公頭先嗰啲答案咧，係好似好生外咁，唔似係老公老婆關係去答問題咁，有少少慌張，少少啫。咁佢都見慣大場面㗎，大佬你話曬你都有 lecture hall 㗎係嘛？教數嘅時候係嘛？都要面對公眾㗎。 佢話怕見得多人， 但係佢啲理由咧係似一個維園阿伯噏嘅嘢咯，即係學你嘅衰仔話齋，佢似看更咯，即係亂噏咁樣咯，完全係冇修飾，即係都幾飄華嘅， 係啊， 好樸素嘅，咁但係就好似好見外嗰種，但係我唯一覺得。佢呢一个似系自制出嚟嘅，即系丑闻就点解咧？喂，对佢有乜嘢蚀底啫？ 嗯， 喺而家个民望里边，最好你就揾到跟住头条，就拍到佢同另外一个女士。但我又唔系好信佢咁嘅款，除咗贪你有钱之外，贪你咩咧？系咪？系咪贪你口舌舌滑咧？我又唔觉得系噃。所以点解我觉得好古怪嘅？ 唔係，但係咁講啦，即係其實你無論你點樣去話你做呢啲咁嘅，就算自制都好啊，其實你可俾人哋睇到，其實林鄭咧都係有一個係比較唔係咁完整嘅家庭啊，係咪？ 太奇怪咯！ 你睇下梁振英咁樣，喂，梁振英嚇啱啱好啦，你啊即係嚇呢個689.2.0啦，其實佢同689二即係有一樣嘢相似嘅就係其實係佢齊家嗰度係做得唔好嘅，其實係有啲缺失嘅。 即使係咁，佢都喺任內裏面係陸續發生嘅。但係佢競選工程嘅時候，阿龍蝦又好，佢個女又好，全部都湧曬出嚟㗎嘛。 哇！咁都係，咁係 好正常㗎嘛呢樣嘢。 起碼喺競選嘅時候，有個隊形喺度嘅。你記唔記得即係阿梁振英咧，就有一張相啊，喺隻手咧就係喺後面攣住阿龍蝦條頸，然之後咧就龍蝦就強顏歡笑嘅張相。 係咩？ 係啊，有張咁嘅相。 競選期間， 我記得係齊心啊嘛，穿住件齊心衫啊，大佬啊。 但你又諗翻轉頭喎，喂，阿689喺嗰段時間佢係主導。